到 Raymi 咧，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早晨，早晨啊！今朝早星期六啊，陪伴你喺清晨爽利咧，有我钱佩佩嘅。当然啦，你应该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频道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2月1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11月初8噶啦，室外温20度啊，相对湿度74%。今朝早咧就确实咧就天气就唔系话太过冻啊，又凉都唔可以讲得上。今朝早咧喺落车嘅时候咧，我系曾经就换过件褛啦，因为咧喺呢个直播室系比较冻一啲噶嘛，咁所以换咗件厚啲嘅褛咁啊。但系中间其实除咗件外套之后咧，我系一件短袖衫嚟嘅。咁都覺得啊，天氣都 OK 喎。咁當然啦，我成日都講啦，每個人嘅體温咧個感温係唔同嘅，所以咧就唔好話見到個天氣20度，咁你我可以著短袖衫、短褲啦。咁如果你覺得凍嘅話，披多件衫或者著翻條長褲都 OK 嘅。咁但係你覺得哇，原來有啲人係12-13度都覺得好熱噶嘛，係咪？咁所以真係要視乎自己咯。好啦，咁啊頭先帶嚟嘅呢一首歌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覺得有啲熟咧？熟嘅可能係聽嘅英文版。細個嘅時候咧，跟爸爸去睇呢一個嘅《仙樂飄飄處處聞》裏邊咧，就有呢一首歌。就 Raymi， 不过今日揀嚟嘅版本咧就系毛美玲、陈爱明加上李秋云蓝雨合唱嘅。嗱，讲起呢一套嘅《仙乐飘飘》咧，应该呢一首都大家熟悉噶啦。 但是不是熟悉呢 The Sound of Music 的这首歌音乐之声主唱的继续有毛美玲的歌声。好，今天讲一下最新的天气线。天晴日间是干燥的，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是怎样呢？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日日间是温暖，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是会清凉的。新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4%。 虽然啲人话呢，哇，圣诞节呢个12月呢就梗係要过冻啲啦，边有可能着短袖衫过呢个圣诞啦，冇离气氛。老老实实啦，我就怕冻嘅。我觉得都可以冇咁冻就最好啦，系咪？有时即系喺大节当前咧，都系想着得轻松啲，唔好话又拎住件大褛，又然之后咧就戴住条颈巾咁，又戴住手套咁，哇系！咁当然啦，都唔系个个咁夸张嘅，我都系觉得嗰句啦。只要自己觉得 OK 就得啦，唔好理人哋觉得哇，做咩你觉得好似好冻咁样嘅？这个感温系自己嘅。特别咧，如果你系选择12月结婚嘅朋友，哇，就梗系唔好咁冻啦，系嘛？你知好多新娘子咧都着到好性感噶嘛。我都有朋友听日结婚啊，咁啊特别拣嚟呢一首歌送俾佢啊，《花月佳期》方日华。 让我们静静地回忆，两颗心儿连在一今天是花月佳期，无限的甜蜜在心里，朋友们围在教堂前，他们是多么的欢喜，歌声响起在身边。Ave Maria， 海誓山盟，炎炎欲飞，轻轻一吻，我 more than I can say. tries as much tomorrow.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Oh, yeah. 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Oh, oh, 爱你在心口难开。知道我在爱你，承诺对我不打理睬，请你轻轻告诉我，不要叫我多疑猜。哦耶，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在心口难 知你熟悉呢一个英文版本多啲，定系呢个国语版本多啲咧 ？More than I can say 啊，由爱你在心口难开江玲嘅歌声。继续我哋有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的事情问妈咪，我将来可能称心如意。 范姐姐嘅呢一首《将来是个谜》啊。 不怕寂寞，不要忧烦，我们要去机场， 让它 忘了一切，忘了痛苦凄凉，我们要去机场， 让它 看那街上汽车来。全靠灿亮的灯光，把你一切痛苦消除，心灵欢畅，快去加 油， 快去接通，快去加 油， 快去接通，快去加 油， 令人陶醉，令人向往，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不要徘徊，不要悲伤，我们要去接通， 要他 去看电影，听听歌唱，我们要去街头， 要他 看那年轻摩登小姐美丽的姑娘，还有许多神秘地方我一定好看，到了那儿你的精神就消错，把你一切痛苦消除，心灵欢畅，快去 要他， 快去街头， 改编自 Downtown 的这首歌《街场》，有英英的歌声。好望啊，个钟很快到上午五点半钟，先听一节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还有一个小时的清晨爽利，我们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中区比利街和士丹顿街交界有私家车留后撞到途人，八人受伤，其中两名女子送院时昏迷，情况危殆，一名男伤者情况严重，其余五人情况稳定，肇事司机被捕。其中一名昏迷的伤者一度被困车底，由途人救出。从一条网上片段所见，事发后十几名途人上前抬起私家车拯救被困伤者。事发在昨晚八点几，44岁女司机将私家车停泊在比利街，和女乘客一同落车之后，车辆突然留后，四男四女闪避不及被撞倒，分别被送往玛丽和律敦治医院。肇事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被扣留调查。美国目前有22个州录得 Omicron 变种病毒，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初步研究过43名确诊患者，34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当中14人更加接种了加强剂，反映新冠疫苗对高度传播的 Omicron 保护能力较低。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认为，初步数据显示接种加强剂可以加强抗击这种变种病毒。另外，大多数患者的病征包括咳嗽、流鼻水和疲倦等的轻微症状，其中一人入住院两日，没有死亡个案。其他较少报告的症状包括呕心、呕吐、呼吸困难、丧失嗅觉等，但从感染到出现更严重的症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接种过疫苗的人士和新冠康复者症状会较轻。

声声喝，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爱，时已到此永难改。 柳姐柳影红换到千般恨，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八噶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 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 年纪有翻咁上下，应该认识呢一位歌手，亦都应该认识呢一首歌。每当变幻时，我哋有芬妮姐姐嘅歌声。当然呢一首歌咧，曾经杨千嬅喺一套电影里边咧都翻唱过啦。咁啊，都应该都后生啲啲嘅朋友仔都应该认识嘅。不过讲起你话芬妮姐姐咧，咁啊同一个年代咧都有另外一位咧都系两个字嘅女歌手咧，可能。都是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先至会认得嘅。讲緊呢就係欣妮姐姐啦。同样都係唱咗好多好经典嘅歌曲。不过佩佩好鍾意嘅呢一首东方之珠，我哋有欣妮姐姐嘅歌声。 极目梦困惑而彷徨，可喜的是眼前繁盛现状。新的生活，新的奋斗，斗志化为强劲力量。只小到外表多风光，可爱的是有人迎住流汗。几经风暴雨狂，还无惧浪。新的迫害，新的引诱，有正有邪，何处是岸？小岛中楼本多康庄，可爱的是有人仍是绝望。 喜上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笃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恨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人，泛起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吹呀吹， 究竟有多少人呢听到这一首歌是想起梅艳芳，而不是想起徐小凤的呢？其中一个就是我钱佩佩啦。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1，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明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系清凉嘅，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啊。想起妹姐，又想起佢呢一首歌啦，播放率好高嘅呢一首歌啊，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寻日睇一套电影，当然系翻播啦，杨千嬅都翻唱咗呢一首歌。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牵，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由心中痴怨，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 常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有啲日子呢或者有啲月份呢，你会特别记起某一啲嘅人嘅，例如四月嘅时候你会諗起张国荣啦，十月嘅时候你会唔会都諗起妹姐梅艳芳呢？更加上呢近排有电影上啦，亦都有好多即係娱乐新闻会浮现咗出嚟啦，更加令到大家喺个脑海里面呢回忆妹姐当年嘅一啲嘅风采。当然佢嘅歌曲实在太令人难忘，除咗歌曲之外呢，佢嘅电影呢都好值得大家呢就係再重温又重温。因为佢真係一个非常之百变嘅女歌手。当然亦都可以用天王巨星嚟形容佢啦。时间嚟到早上5:55，你今朝早起身嘅时候系觉得精神百倍啊，定系好似叶德娴嘅呢一首歌咁样咧？单止一个倦， 夜星星结聚，红衣已星伴随，我在凡思。 意思嘅一首嘅歌词啊，倦，我哋有叶 得閒嘅個性咁啊，仲有大概一分鐘左右咧，就會到上晝嘅六點鐘啦。咁一陣間咧出現喺呢一個健健康康在精神，星期六大家都知啦，有我嘅老友記啊，就係呢一個老人科專科梁萬福醫生嘅出現啦。近排咧天氣都好乾燥啦，係咪？好多時候咧個鼻咧都好容易會流鼻血噶噃，咁當然啦，你話小朋友流鼻血咧，可能大家都冇咁擔心，點解咧？成日都話好多時候啲小朋友鼻膜薄啊，所以咧好多時候都未成長得好咧，都會成日都流鼻血嘅。當然我自己啲小朋友都係咁啦。咁但係如果大人流鼻血嘅話，會唔會都係可大可小呢？究竟咩情況下我哋應該要正視，咩情況下我哋又唔使太過擔心呢？一陣間呢就會有梁萬福醫生呢同大家講解一下嘅。呢、這個時候當然要交俾我哋新聞部同我哋講解一下六點鐘嘅新聞簡報。轉頭再見。 事发喺寻晚八点几，44岁女司机将私家车停泊喺贝利街，同女乘客一同落车之后，车辆突然留后，四男四女闪避不及被撞倒，分别被送往玛丽同律敦治医院。肇事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同二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稍后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970点，升2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12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9，日元113.39，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3，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82.51美元，卖出价是178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良政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开放舞台，呈现舞蹈作品 Remark。 城市当代舞蹈团的舞者以肢体动作记录香港，以手与手联系的意象编入舞蹈，表达人与人之间互相支持、互相排挤的情景，寻找属于香港的印记。 演艺盛会开放舞台 Remark， 今日行一点。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已经嚟到清晨爽利嘅第三个部分，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啦。当然除咗有我之外咧，一阵间咧仲会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今日咧就会讲下呢、这个秋冬嘅时间咧，好多时候朋友仔咧都会容易流鼻血噶噃。究竟流鼻血我哋应该要点样去处理啦？当然啦，仲有一样嘢就系、是，究竟我哋应该唔使太担心啊，定系我哋需要特别要留意？究竟使唔使再跟进呢？想知道嘅话咧，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不过要再次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2月11号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就嚟到11月嘅初八噶啦，室外温20度，相对湿度75%啊。今日咧拣嚟咗好多女歌手嘅歌曲啊，有好多咧可能后生啲嘅未必认识。呢位朋友咧之前咧就做过电台啦，亦都唱过歌啦，而家系老师啊。 是怎么开始？也不知是否有一天可终止，麻木了，痛苦我亦未笑，跌倒了未回哭，这一串日子，独自望出内心，下着泪雨，只想眼泪风雨中冲淡前事，到我于不觉中走进迷惑，然后令我变痴，何苦逼我看见你心已变，牺牲我或可以将一切瞒住，用你一双手握碎前事，然后扮什么都不知。望出内心，下着泪雨，只想眼泪风雨中冲淡前事，到我于不觉中走进迷惑，然后令我变痴。难逃避命运的驱使，何苦逼我看见你心已变，牺牲我或可以将一切瞒住，用你一双手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这个时分，佩佩身边当然有我的老友记，就是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梁医生早晨。 早晨。 过去三个星期就一直都讲一些转季我们即会遇到的问题，即是皮肤痕痒、喉咙干、流鼻水、吹到头痛、这些等等这些的问题。我还有一样东西经常我都听到朋友发生，当然发生在小朋友身上都多的，长者身上都多的，就是讲紧很干燥，会流鼻血，或者无端端就算你不是流到爸爸生都好，你抹一抹个鼻你都会见到有些血丝出来的。那这些干燥情况怎么算呢？ 那这些我们都是很重要的，就是补湿啦。其实就说我哋同嗰個周遭嘅環境裏面嗰個即係濕氣有直接關係啦。咁多人你話，我哋上個星期講過，你戴口罩可能會少啲即係打乞嗤。 係， 其實戴口罩都係幫助嘅。 係， 因為戴口罩咧，其實我哋個呼吸咧就唔會直接出到出邊。 嗯， 咁你所以你睇下咧，其實我哋去好凍嘅地方咧，咁大家好中意，香港人好中意去日本邊個地方啊？ 係。 北海道啊， 系冻到不得了噶嘛， 零下三 十几度噶嘛。 嗰啲日本朋友咧，个个戴口罩噶，冇呢个新冠肺炎嗰阵时，个个戴口罩噶。 系啊，我去日本旅行嘅时候，都同啲细路仔要佢哋戴口罩嘅，就系因为唔想佢吸入啲冷空气咯。 系啦，所以佢哋嗰个啲便利店咧，全部咧 都好容易买嘅， 好多啲口罩。咁所以嗰阵时新冠肺炎，跟住个个走去日本、韩国买口罩嘛。 啊，系， 佢哋嘅口罩唔系去防疫噶。 嗯。 其实那时候的口罩他们是用来防冻的、 嗯、 这面其实不是保暖的、 嗯、 而是就说等这寒冷空气不要入了个鼻哥那 里、嗯、 所以戴口罩呢在现在来讲呢都减少了你香港流鼻这件事，因为我们戴着口罩出街的时候呢，我们的呼吸、 嗯、 呼吸的湿气呢就会聚回在那个面部，但是在、香港是话夏天你戴人口罩咧，成面都要油咁。 系 咁而家喺冬天呢个好处喺度啊，即 系 我未来可能呢个冬天都个个都要戴住口罩噶啦，系咪？ 冇错啊。 吓咁呢啲咧都系帮助减低流鼻血，即系流鼻血咩原因咧？其实都系个鼻哥干燥。 嗯， 即系话你嗰啲分泌物咧就唔系流出嚟、 嗯， 而系结实咗。 嗯， 结实咗之后咧，有一个好常嘅动作系咩啊？ 掟佢出嚟咧，会撩佢咯， 撩啊咁啊，咁你会撩咪撩损咯， 系。 咁呢啲咧就系通常最常见嘅原因嚟嘅。 嗯。 咁所以咧，我哋需要注意啦。其实话我哋补湿，咁而家系好啦。其实如果你出街咧，因为戴咗口罩咧，就补湿。 个湿度高啲啲嘅。 咁但系你喺屋企咧，就开住暖气机。 嗯， 即系由湿变干啦，又唔戴口罩噶咯。 系。咁啊，直接就抽干 啦。干啦，咁所以咧。瞓醒觉，你话瞓醒觉流鼻血，因为冬天好冻咯， 嗯， 要开暖气咯， 嗯， 咁开暖气暖炉，瞓醒觉咁咪好干啦， 嗯， 好痕嘅时候你撩一撩佢， 咁就出事啦， 损啦，个鼻膜会损啦，咁就讲啱，就话小朋友咧嗰个鼻膜咧就未曾好完全生得好， 鼻膜薄。 系啦，咁咧就所以咧，小朋友系容易流鼻血嘅。咁、嗯、但系通常我哋都系讲紧即系十岁八岁之前啦。咁、嗯、但系如果佢持续都流鼻血，就可能系鼻膜里边有部分有血管即系异常啦。咁嗰啲时候咧， 要揾耳鼻喉专科。 耳鼻喉专科医生咧，有时咧用少少帮佢电一电佢咧、 嗯嗯， 就结翻痂咧，咁就会减少佢嘅流鼻血。咁啊，长者嘅流鼻血咧，通常都同头先讲啊。即系室内嘅湿度干燥啦，开暖气啦，开暖炉啦，咁、有时咧佢撩鼻啦，咁就会导致你流鼻血呢样嘢。 嗱，你话即系增加鼻孔里边嘅湿度， 我突然想起坊间有啲薄荷膏可以摆个鼻里边嘅，咁我用嗰啲薄荷膏嚟帮帮手增加入边嘅湿度，得唔得咧？ 都唔得嘅，嗰啲其实主要都系一啲有一啲嘅鼻嘅唔舒服嘅人士之用嘅啫、 嗯， 通常都系所谓一啲即系感冒啊嗰类啦，咁、嗯、所以对。對佢哋如果係冇感冒嘅人士咧，就係冇必要用呢類嘅一啲嘅薄荷膏。 嗯， 咁咧當然最緊要咧都係話我哋去喺嗰個濕度裏邊好少少啦，嚇、 嗯 啊、滋潤啲。咁我哋滋潤都係緊要嘅。 嗯， 即係話我哋等嗰個分泌水分咧、 嗯， 就唔會咁乾，個、嗯、人冇咁乾咧， 係 個鼻嘅分泌 都 好就冇咁乾啦，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咁多人長者咧，有時咧，我哋亦都有啲其他因素咧，會令到佢比較容易流鼻血嘅喎。 嗯， 可能食緊藥啊。 嗯。 咁我哋聽過，可能食緊一啲、啊、你心臟科醫生會同佢講，佢食啲抗亞即係亞氏不靈類藥啦，因為咧亞氏不靈就係會即係抗血小板，咁、 嗯、 所以你少少損咧，佢冇咁容易結痂。 嗯。 咁或者我哋食緊一啲。薄血丸啊，听过未？ 听过，都系心脏嘅、 啊，或者薄血丸系心率不正常，咁嗰啲人士咧都会比较容易会各种唔同嘅出血，咁鼻哥流血，咁佢又系难治啲嘅。 嗯， 咁所以如果有啲人士佢系食紧薄血丸啦，咁佢又流鼻血紧要，咁当然就要翻去睇医生嘅时候咧，话翻俾医生听。 嗯， 我时常流鼻血， 嗯， 可能一个月咧流四五次咧。咁我哋對於個藥物裏面嘅調節裏面就小心少少啦。 嗯，嗱，我亦都聽過，即係有啲我哋叫做中國人嘅智慧啦，就講，哎，我哋咧唔好食得咁多燥熱嘅嘢，咁咧因為食得燥熱嘅嘢就會流鼻血，關唔關事噶？ 直接關係就冇嘅， 係 嚇。咁啊，流鼻血咧，即係可能會有啲時候咧，我哋一啲比較辣嘅物質咧， 係、嗯、 都會對我哋嘅。血液循環有影響咧，咁有時會有少少影響、 啊。所以因為冬天大家諗住食辣可以暖身啲，咁就會有呢個影響喺度啦。哦，明白明白。咁總之都係啦，如果你有異常流鼻血嘅，咁唔係淨係單單淨係你撩鼻或者乾燥嘅話咧，咁就要正視嗱嗱聲揾個醫生去睇。因為 持續地流鼻血咧，咁、 啊、 你都要去檢查清楚。咁你中國人。南方中國人咧一個好 嚴重嘅疾病就係、 是、鼻咽 鼻咽癌，係冇錯，佢嘅特徵都係成日流鼻血啦。 係啦， 好啦，咁啊，除咗你話流鼻血嗱，頭先你係講啦，減少流鼻血，減少個鼻孔乾燥，戴口罩可以幫到手。咁啊，即係個口腔啊，或者個鼻都遮住啦。咁隻眼冇得遮住啦啩？即係吹到眼都乾埋嘅喎，點算啊？ 嚇、啊，咁呢個咧就～在香港是比较少啲嘅， 是 会有。咁啊，香港咧都系咁讲，系冇咁冻嘅。咁咧，如果真系好冻嘅地方咧，就真系个眼都要保护啦。 系戴眼镜得唔得？ 保护镜啦。 哦，即系好似人哋 即系游水 嗰啲咁样，游水咁样。 游水嘅保护镜，咁你见到你去所有人去滑雪都会戴个保护镜嘅，因为保护镜意思咧就话我哋寒冷嘅。空氣咧唔會直接吹落眼嗰度，其實你講啱啊，真係嗰啲好凍嘅風吹落眼咧，會刺眼， 嗯、 刺眼咧就真係不斷流眼水嘅喎、 嗯。 如果你有去過，即係冇好好預備去北海道，突然間佢跌到零下十度咧、 嗯， 你就好開心喺呢個小樽嗰度嚇， 喺度玩雪嘅時候， 玩雪嘅時候，你又真係不停流眼水喎，真係多時都會容易咁，所以你係。有多时好开心，好唔系你唔系预备滑雪，唔系预备喺一个好冷嘅地方去停留嘅时候，好多时又冇戴嗰个护目镜啊。 嗯， 咁所以咧，我哋要去但系香港永远都唔会出现咁嘅情况噶啦 吓。 咁、啊、但系如果你去第二时真系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咧，好冻嘅时候咧，其实要戴个护目镜嘅。 嗯、啊、嗯，咁但系即系除咗你话戴护目镜之外啦，咁唔会因为干燥令到只眼干嘅咩？ 乾燥的眼干机会好小的、 嗯、 因为呢我们的、眼睛呢都会即不断眨眼、 嗯、 其实眨眼呢其实已经分泌泪水了、 嗯、 其实眼干的人士呢绝大部分是会有少少身体的异常、 嗯、 即是说他眼泪水分泌腺不够、 嗯、 眼干有些所谓一些类风湿的病人、 嗯、 即是会令到他的即係淚水分泌少啊，咁、 嗯、 啲人士咧就持續都眼乾嘅時候咧， 都一定要去做一啲檢查啦，睇下需唔需要一啲嘅適當嘅治療嘅。 即係話，如果你有持續性嘅眼乾嘅話咧，反而係你可能反映緊你身體有另外一啲毛病啦。 啱啊，即係唔好諗住啊，冬天咧就會一定好眼乾，咁你可能有啲時候間中去強風底下咧吹完咧都會眼乾。 當然啦，你如果踎喺個暖爐側邊就梗係眼乾啦，係嘛？ 通常你比較多咧，就話我哋室外會緊要啲嘅。 嗯， 翻北風你喺室外嘅時候吹咧，啲風比較大。 嗯， 咁所以會有時有啲時候咧，啊，你出完街之後眼乾下咧，咁呢個係正常反應嚟嘅。 嗯， 咁當然你可以好簡單啦，呢啲都係買一啲人造淚水，冇藥物嘅人造淚水。 嗯， 啊、我哋呢度強調咧。滴眼药水咧，一定系冇药物嘅人造泪水。 嗯， 你去到药房咧，记紧咧要买冇药嘅真系人造泪水。 嗯， 有药物嗰啲咧，就一定要经过医生诊治之后处方。 嗯， 否则嘅话咧，可能导致一啲嘅 其他 眼睛嘅问题，其他问题。 嗯， 咁即系你去完一地方，觉得眼好干咧。滴翻一啲人造淚水可以嘅，一日可以滴四次六次都可以，咁你保持翻眼嘅濕潤。咁、但係如果你覺得我有成個月都係咁成眼好乾，咁可能係身體裏邊有啲毛病㗎啦。咁、你可能要睇睇你嘅家庭醫生啦、由家庭醫生對你嘅疾病去診視，而去覺得你有咩病啊，有冇需要去轉介啲專科？可能眼科醫生啦。去做一啲測試，睇係咪個眼淚水分泌有問題。咁、甚至乎可能有啲時候咧，需要睇風濕科醫生啊，或者內科醫生去揾出有冇一啲類風濕嘅一啲嘅問題嘅、 有時都會覺得眼乾嘅時候咧，阿佩佩用嘅方法就會眯埋眼一陣，等隻眼休息一下咧，然之後隻眼就冇咁乾。呢、個係咪都一個方法咧？ 啊，呢、個咧其實頭先講咗，你眨眼嗰時咧，我就。眼淚水會分泌㗎、所以你合埋眼嘅時候咧，我哋個眼咧就開始咧就係話係分泌多咗嗰個眼淚水，每一即係每一分鐘我哋都分泌眼淚水。但係你如果擘大隻眼用功用好耐，啲人會乾啊，因為眨眼會少咗。眨眼一多咧，其實咧已經係掃緊，不斷喺掃緊我哋個即係眼角膜部分咧，就係滋潤咗佢嘅。 咁所以。如果不是持续地咁样眼干的朋友就不用担心的。但是如果持续的话呢咁就要正视下呢个问题啦。好咁今日呢唔该晒林万福医生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又继续探讨啦好冇拜拜。 拜拜。 朋友再见星星往昔欢笑来日记取忆记旧日情意。同哭欢笑在校园里，一切别恨离愁埋藏心里，日后再追，一切欢呼叹息，人于心里默默怀记，离去。 See you. 到年尾嘅时候咧，又或者佢去到呢一个嘅毕业嘅时候咧，都会有机会会唱到嘅一首歌。以前啊，而家咧可能好多关于校园嘅歌曲咧，都已经取替咗呢一首嘅《友谊万岁》噶啦。咁啊，唱歌嘅咧就有李丽蕊嘅。好，咁啊，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半咁啊，即系仲有三十秒到咧，就会到呢一个6:30啦。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咁啊，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喺呢一个嘅12月16日星期四嘅早上。咁啊，提提你啦，室外温20度，相对湿度75%啊。星期六，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嘅周末。约定你星期四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人工智能软件公司商汤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内，制裁令将会影响公司的供应链，美国投资者亦将被禁止投资有关公司。美国财政部表示，商汤拥有监控技术，开发能够识别种族的人面辨识系统，专门识别维吾尔族裔。另外，美国政府亦宣布制裁十几名来自中国、缅甸、北韩和孟加拉的人士，当中包括在2018年至今年间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的雪克莱提扎克尔，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代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子。美方認為兩人在新疆主政期間，當地有超過100萬名維吾爾人和穆斯林遭到關押。中國外交部日前回應涉疆問題時表示，所謂新疆存在強迫勞動和種族滅絕，完全是惡毒的造謠。英國新增58000多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自今年1月以來的新高。而新增的 Omicron 新冠变种病毒有448宗，累计1265宗病例。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高文浩表示，两星期前先在英国出现的 Omicron 病毒，现时占伦敦30%病例，他对疫情深感忧虑。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如果感染趋势持续， Omicron 在今个月中旬将会成为英国的主要变种病毒，月底的感染人数会超过100万，每日超过10万人确诊。另外，英国的专家分析大约500名 Omicron 患者，了解疫苗的效力，初步发现相比 Delta 病毒，辉瑞或阿斯利康疫苗对 Omicron 的防范效力下降。在接种加强剂之后，疫苗早期的有效性达到75%，仍然低于之前的变种病毒株。回来本港，中區比利街和史丹頓街交界有私家車留後撞到途人，8人受傷，其中2名女子送院時昏迷，情況危殆，1名男傷者情況嚴重，其餘5人情況穩定，肇事司機被捕。其中1名昏迷傷者一度被困車底，由途人救出。從一條網上片段所見，事發後10多名途人上前抬起私家車拯救被困傷者。事发在昨晚8点几，44岁女司机将私家车停泊在比利街，和女乘客一同落车之后，车辆突然留后，4男4女闪避不及被撞倒，分别被送往玛丽和律敦治医院。肇事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被扣留调查。港岛薄扶林发生的企图绑架案，被捕的42岁男子被暂控一项将人强行带走或禁锢绑架罪。今日朝早喺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中一名39岁外佣同一名年约19个月大的女婴一度被人掳走，警方其后喺元朗八乡大窝村揾翻两人，之后拘捕涉案男子。警方星期三上午8点几接获途人报案，指那两名受害人在西区域多利道被强行带上一架私家车，其后往数码港道方向驶去。同日朝早11点几， 警方接获八乡元大路的村民报案，指有一名的外佣呼救，警员到场找回外佣和女婴，他们手部轻微红肿，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同日出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6: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 各位早晨，潘洁平早晨。政府宣布今个月19日即是立法会。